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0集《请影帝归来》，研究院俩巨头。 不用了，这个案子由我们接管。 身后一道略带纨绔的声音传来，秦管家跟秦汉秋等人朝深远处看了看，说话的人面上带着些许桀骜，他穿着白色的衬衫，脖梗上红色条纹的领带松松地挂着，耳钉在走廊上反射着一片冷芒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却带着凛凛寒意。身侧还跟着另外三个人。宁静转身，他不认识陆兆颖，却认识陆兆颖身边的郝队，面色变了变。 郝队。 郝队微微点头，他伸手。 笔录给我，回去跟你们分局长说一声，这个案子我们接管了。 明警连忙把手中的笔录递给郝队。 那您没什么吩咐，我们就先走了。 嗯。 郝队低头翻着笔录。明警连忙带着身边的实习小警员立马离开。等进了电梯，小警员才低声问道， 刚刚那几个人是谁啊？ 这大京城刑侦队吗？ 明警看了看他，小警员一愣，他张了张嘴， 就是跟129都有合作的破案率100%的大队？ 这是所有学刑侦的人最想要进的殿堂，只是想要进大队不仅要熬资历。 他们怎么会接管这个小案子？ 电梯到了楼下，小警员开口。民警在京城这个圈子里待得久了，自然知道错综复杂的一些事理。他摇头，压低声音。 刚发生车祸，这么巧，路口的监控就坏了。这恐怕是哪个家族的博弈。 小警员愣住。 可那司机不是癫痫吗？ 你还年轻，看着吧。不知道动手的人有没有想到，这孩子的家人连郝队他们都能请到。 明警的声音挺兴奋的。 神仙打架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。 两个民警在这边说着，另一边病房，陆兆颖趴在窗口看了看病房，没敢进去。病房内，秦岭两只手都是输液管。 郝队，你给我查出来，这是谁动的手？ 陆兆颖面无表情地转身，他把秦冉当作妹妹，自然也把秦岭当作弟弟。郝队点点头，陆兆颖特地把他从大队请过来。来的路上他就知道这是秦冉的弟弟。 这个你放心。 陆兆颖这才看向秦汉秋。 秦叔叔。 哦，我知道你是小林说的陆哥哥，他手机上还有你的合照。 秦汉秋抿唇。 小林的事情你放心，我跟郝队去看看秦小冉他们，就直接去现场。 说完他跟郝队直接离开。两人一边等电梯一边说话。 陆少，现场还完好吗？ 郝队依旧翻着笔录。陆兆颖沉声点头。 嗯，早上9点我就带人去封路跟现场了，那段路都被陈木封了。 他跟程俊打完电话就去封了路，然后才去找了程木。 又是一段路。 纵然这个情况，郝队依旧忍不住扯了扯嘴。 你们能不能低调一点，封个路口就行了。 秦管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得上一句话，只听到陆兆颖跟秦汉秋说话，又听到陆兆颖跟郝队的对话，他忍不住看向秦汉秋。 二爷，刚刚那些人。 秦汉秋打开病房门进去，看起来比秦管家等人要淡定得多。 哦，那些是冉冉的朋友。 他进去了，秦管家才跟阿文面面相觑。 陆兆颖在京城露面不多，但是跟程家有关联，秦管家还是听过陆兆颖的名头的。一听陆少，大概就知道是陆家人。更别说，在京城名声近一年越来越大，连不关注这方面的秦管家都听说过。秦冉这……两人说不出任何一句话。楼上，程俊跟程卫平还在会议室商量后续的治疗跟用药。秦冉坐在位子的最后面，开颅手术，恢复不好，对后续智商影响很大。程俊对此很慎重，他一一筛选用药。秦玲年纪小，有些激素过多的药物他也不能服用。 研究院出来的药效用好，但大部分都有激素。 程卫平拿着黑笔又划掉了一个药。 研究院那边我已经联系了，目前只有顾先生那里有研究用药，但是他在闭关。 程卫平说到这儿眉头拧了拧。程俊手指敲着手机，直接看向遥远的对面的秦冉。秦冉没说话，只是拿着手机直接播了顾西池的视频。顾西池沉浸做实验，大概也只有秦冉的视频才不会让他忽视了。 这个时候找我？ 镜头里顾西池正在观察显微镜下的俊洛，他本来笑眯眯地看向镜头，一见镜头里是程俊的脸，他的笑意敛了三分。 师兄。 程俊声音平静，他把笔放下。 你那里有实验药物？小林需要用药，他弟弟。 顾西池话还没有说完，程俊直接打断了他。听完，顾西池面色一变，他知道秦冉给他发视频基本上是有事，没想到还是他弟弟，竟然还要用到实验药。他放下手中的显微镜，走到镜头前，拿起手机，俊美的脸微微凝起。 什么情况？我直接送过来。啊，对了，一年了。啊，老头那里肯定还有些存货，我需不需要回一趟 M 州？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实验室的大门，看样子是往外走。 我刚做了开颅手术，后续恢复情况需要你观察。 程俊想了想，拧眉道：“ 你回 M 州倒不需要，我晚上打电话给老师。” 行。 顾西池出了大门，走到地下车库。 小冉那边还好吧？ 程俊看了一眼秦闪，没有回他这句话，直到 你先过来吧。 两人挂断电话，程俊放下笔，把手中记着的东西递给程卫平。 等会顾西池会过来，你直接跟他交接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解开身上特殊的白色外套，脱掉放在会议桌上，偏头看秦冉，眸色再度变沉。 陆兆颖他们在现场，走吧。 计划的再精密的车祸，现场总会留下痕迹。两人出了会议室的大门，坐在会议桌边的一行医生总算回过神来。 院长，刚刚三少说的顾先生也会来？ 几个博士不由看向程卫平。程卫平点头， 嗯，我们下去接顾先生吧。 听完，会议室里面的人立马站起来，声音里抑制着激动。 我竟然还能看到顾西池啊！研究院的两个巨头今天都出来了。 那个病人我认识，是那档综艺里的秦修晨的侄子。 刚刚那位秦小姐。 挂着主任牌子的中年男人把目光收回来。 啊，我女儿是他的粉丝，我要是能要到个签名，我女儿肯定高兴。 下午四点半，秦修晨终于赶回来了，他满目成霜，一向温和淡然的脸上气势摄人。他站在秦玲的病房前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才伸手慢慢地推开。 六爷，您回来了。 听到声响，秦管家终于回过神来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看向秦修晨。 秦修成原本以为回来会看到乱七八糟的情形，秦管家的能力他知道，所以他一路上都没有怎么休息，脸上拍戏的妆容也没有卸，整张脸比往日更加深邃。却没想到来到秦陵的病房，情况要比他想象中的好很多。 路被封了一段，我们回来的有些晚，小林情况怎么样？ 秦修成一时间没想那么多。他走到病床前，秦陵还没有醒，头顶包着纱布，两只手还在吊着输液瓶。秦管家收回目光，一五一十地禀告： 院长说小少爷的情况很稳定，好好休养，后续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秦修成在飞机上手机一直没有开机，下了飞机后，秦管家跟他通话，说了秦陵没有危险，但也没有自己亲眼看到的放心。秦修成的手才撑住身侧的桌子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身侧的经纪人也抬了头，一眼就看到秦陵的输液包，上面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名称，只贴了一张白纸，然后随意地写了一个顾，瓶身上有研究院的标志。 哎，这又…… 经纪人开口道。秦汉秋从外面拿了个水壶进来，回道： 这个是小姑的实验药。 秦管家跟阿文罕见的没有开口。秦修成暂时没有想那么多，他拿出手机，面色变得沉重。 司机现在在哪儿？哪个分局在处理这件事？ 他说完，却发现秦管家等人面色有异。 那个，六爷。 阿文开口道： 好像是刑侦大队在处理这件事，那个路好像也是他们封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